第二十六集。从南边回来已经是年初七之后，霍昭林多一天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又要回公司上班。大概等到秋季公司新的产品推出市场，他才能真正空闲下来。在那之前啊，实在没多少机会与秦称享受新婚燕尔的甜蜜时光。没有霍昭林陪着，秦称依旧隔三差五地跟那群损友出去逍遥，当然比起婚前更加洁身自好了，连酒都很少喝，晚上十一点前一定会回家。对此霍昭林并不反对，偶尔有空还会跟他一起去。接触多了，秦称的狐朋狗友们都发现霍昭林这人并没有他们以前以为的那么难相处，吃喝玩乐懂的东西也并不比他们少，像是打台球、骑马、赛车这样的项目，他每一样都很能拿得出手。倒是他们这帮子成天在外面玩的纨绔还有些相形见绌，这一点其实连秦称都觉得很惊讶。 你以前是不是都是装的呀？其实你才是天天在外面玩的那个吧。 面对秦称的质疑，霍昭林只是笑笑，要是秦称再多问几句，他便会告诉他。 哼，哥哥，我玩这些的时候，你还在玩泥巴呢，你确定要跟我比？ 秦称不以为然的撇嘴，以前他觉得霍昭林是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闷葫芦，严肃正经的堪称他哥第二，现在才知道，这家伙顶多算个假正经，本质上其实一肚子坏水。三月中旬是秦称的生日，秦家二少爷每年过生日都要呼朋唤友开盛大的生日派对，往往提前一个月就会开始准备了。今年到了生日前一周，却依旧没有任何动静，那些个等不及的纨绔们纷纷跑来问他今年打算怎么过，秦称全部一个白眼扔回去。 我屁过，少爷我现在已婚了，才不跟你们这群单身狗一块过。 说是这么说，秦称心里其实很没底。霍昭林从来没有参加过他的生日趴，每一年他费尽心思请那么多人一起来开 party， 为的都只是希望霍昭林也能来，但每一次都是失望。不管是他自己开口邀请，还是让别人代为转达，霍昭林一次都没来过。现在他们的关系不一样了，他只想和霍昭林单独过一次生日，就是不知道他到底记不记得自己的生日。那天早上临出门前，霍昭林忽然就提起了这事儿。 你是不是快过生日了？ 当时秦称正在玄关的落地镜前面系领带，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装作不甚在意的道： 哦，好像是吧。 霍昭林走过来帮他把领带仔细系好，捋平整衬衣领子，侧头亲了亲他的唇。 那天空出来，我们两个一起过。 真的？ 秦称瞬间就装不下去了，说话时的尾音都不自觉地上翘。霍昭林忍着笑点头。 真的？ 秦称贴上去，在他的唇上用力亲了几下。 那就这么说定了。 他生日那天恰巧是周五，下午四点半霍昭林就到了秦氏的楼下。细想起来，他和秦称结婚这么久，每一次都是秦称去他公司等他陪他加班，这还是第一次他提早下班过来接秦称。他做的其实真的比秦称差远了，托了秦称爱秀恩爱的福，秦氏上上下下几乎都认识霍昭林，前台小姐更是二话不说直接让他进去。在霍昭林进电梯前，对方又追过来，一脸歉意地告诉他： 我们董事长说想见您，请您去一趟办公室。 秦毅说要见他，霍昭林也不能说不，点了点头。前台小姐帮他按了董事长办公室所在楼层，笑着请他进电梯。霍昭林与秦毅算不上熟，他小叔倒是跟秦毅的关系不错，秦毅特地叫他上来，想必是与秦称的事有关。果然，对方没绕弯子， 扔了份直升飞机的购买合同给他。 给阿成的生日礼物，你帮我转交给他吧。 霍昭林无语，他收起合同，替秦琛道了一声谢。 阿成这几年每年的生日都办得很热闹，今年还是第一次没有吵着要办生日会，说只想跟你单独过。 办公桌后面的秦毅脸上没有多少表情，说话的时候却在不着痕迹地观察着面前的霍昭林。若非察觉到他也喜欢秦琛，这些话秦毅未必会说出来。 我也觉得生日会不办也好，办了他也未必真的高兴，每一次都喝得醉醺醺的，回头还要哭鼻子，就因为你没有去。 霍昭林微微皱眉， 他哭了。 他邀请过你的吧？为什么你从来不去？ 从秦毅办公室里出来已经是大半个小时以后，霍昭林快步下了楼。秦琛所在的部门就在董事长办公室楼下两层，霍昭林走进去时，秦琛正被部门的小员工们围着起哄让他请客。 哎，行行行，明天一定请，但是今天不行，我得回去跟我老婆过二人世界，你们好意思做电灯泡吗？ 秦琛的话引来一片哄笑，霍昭林走上前去，在他背后轻咳了一声。秦琛回头见是他，整个人眉开眼笑。 哎，你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可以走了吗？ 走。 坐上车，霍昭林侧身过来，顺手帮秦琛拉上安全带，没有急着退回去，双手圈着秦琛，看着他的眼睛笑问他， 跟我一起过生日真的这么高兴？ 那什么，我是看你最近工作太辛苦了，陪你出去打牙祭。 霍昭林好笑地捏了捏他下巴，坐回去发动车子。吃饭的餐厅是霍昭林订的，一间氛围很好的高级西餐厅，靠窗的位置可以俯瞰城市夜景，需要提前一个星期预定。其实早在问秦琛之前，霍昭林就已经计划好了要陪他一起过这个生日，一直在做准备。 啊，这地方真不错啊。 秦琛看着窗外灯火璀璨、华光溢彩的城市夜景，由衷的感叹，难得这座城市里还有他不知道的好地方，实在是新鲜得很。 不是好地方也不会带你来。 霍昭林笑着给他倒红酒，有美酒美食还有美人作陪，秦琛的心情非常好。晚餐结束后，侍应生送上插着蜡烛的生日蛋糕，餐厅里的灯光更昏暗了些，烛火摇曳中秦琛有些愣神，看着烛光后面晃动着的霍昭林含笑的眼睛，莫名的有些鼻酸，眼角不知不觉润湿了。 小哭包，别哭了，过生日怎么能年年都哭鼻子？吹蜡烛吧。 霍昭林语气温柔，甚至是宠溺的，低声提醒秦琛。秦琛用力眨了两下眼睛，笑着吹灭蜡烛。霍昭林把秦毅要他转交的生日礼物递过去。 你哥出手这么阔绰，还特地要我交给你，这是故意要给我施加压力吗？ 那你打算送我什么？ 把我自己送给你要不要？ 要脸吗？ 我是认真的。你什么都不缺，我想来想去也不知道送什么给你能让你高兴。我把心给你，你要吗？ 秦琛愣住，反应过来霍昭林这话里的意思时，刚刚憋回去的眼泪再忍不住决堤而出，就这么又哭又笑的半天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来。霍昭林很无奈，起身走到他面前，半蹲下去拉住他的手。 别哭了，乖。 秦琛胡乱抹了一把脸，用力攥紧霍昭林的手。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你真的肯把心给我？ 霍昭林把他拉进怀里，在他耳边低声呢喃。 早就是你的了。 秦城太激动了，并没有听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满脑子晕晕乎乎，唯一想到的就是霍昭林终于承认他栽了。回城，霍昭林叫了代驾，秦琛靠在他怀里，依旧是觉得有些不真实。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吧？ 霍昭林轻拍了拍他的腰。 骗人的是小狗，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以后过生日不许再哭了啊。 我哪有，肯定是我哥告诉你的。 秦城低下头，有些憋屈，他哥怎么什么都跟霍昭林说呀？ 以前是我不对，以后你的生日我都陪你过。 霍昭林低声哄着他，其实那几年他一直都记得秦城的生日。第一年的时候他们还没订婚，秦城忽然提出邀约，他答应了，但后来听说去参加生日会的还有一帮嫩模和小明星，他很反感，便失约了。后来几年，秦城的邀请函通过不同的人转到他手里，他都没再去过。他是真的没想到秦城会因为这样就难过的跟自己兄长哭鼻子。 我也没有很伤心，就是喝醉了发酒疯而已。算了，你答应我了，不能反悔啊。 秦城说的是实话，哪怕是一年前他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还不抱任何指望，那个时候只想着能拖一天是一天，没准哪天霍昭林就悔婚了。对那时霍昭林的种种冷淡举动，他也只是失望，并没有太伤心，或许是觉得连伤心的资格都没有。虽然不知道霍昭林怎么突然就开窍，大概是因为性生活太和谐，或许吧。但无论怎样，霍昭林既然说出口了，他就绝对不会再放手。霍昭林抬手撩开秦琛的额发，亲了亲他漂亮的额头，认真道： 我保证